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阴柳如烟，看阴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闲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下午，数十名北京电台诵读小站节目的听众齐聚北京图书大厦直播间，与朗诵艺术家陈铎一起诵读春天，同庆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这也是继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之后，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系列品牌传播活动举办的首场诵读沙龙。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同步进行了音视频直播。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5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和广大戏迷观众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粤剧团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斌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民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孟京辉首部浸没式戏剧《死水边的美人鱼》将于6月12号在蜂巢剧场开演。由陈思诚、袁弘、佟丽娅、郭采洁领衔主演的传奇电视剧《远大前程》昨晚在湖南卫视开播。这部剧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以热血青年洪三元、麒麟为代表的青年逐梦者们被裹挟入大时代洪流之中，为了追寻各自的远大前程而不断面对人生抉择的励志故事。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奖将于本月15号到22号在北京举行。组委会近日公布了天坛奖入围影片名单，经过5轮的筛选，最终选定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部影片入围天坛奖，其中境外影片13部，境内影片2部，我国影片18洞村和电影红海行动入围本届天坛奖的评选。昨天中午12点，影迷们期盼已久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的电影票在淘票票上开售，开票12分钟就刷新了去年首日票房记录。最快售罄的影片是《布达佩斯大饭店》，5个场次仅用了10秒钟。从实时的数据来看，开票仅1分钟就有多部影片的电影票被抢光。淘票票北影节项目负责人刘杰介绍说， 像《布达佩斯大饭店》和《泰坦尼克号》都是在10秒几千个座位就售空的。重庆森林，其实王家卫的片子影迷一直心理期望值都很高，12秒售罄。小丑回魂出乎我们意料的，18秒之内就已经全部售罄了。 不仅售票速度快，展映开票第一天的票房也在创新高。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展映项目组票务负责人英奇表示， 1分钟200万，2分钟300万，然后5分钟是600万，12分钟就是900万了，已经超过去年第一天的总票房。 北京电影节展映部副部长林思维表示，将根据观众的需求，在后续考虑增加个别展映场次。此外，影迷可以继续关注展映票务信息。 目前还在过到海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12部影片现在没有开票，包括经典修复的《西部往事》、新片《生路之死》。正式展映之前，再跟大家通报二次开票的一个时间。4月4日，大家就可以去影城在自助取票机上取票了。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慈云寺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南二环的外环方向从玉亭桥到建国门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继续给大家送奖品，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乐享生活的主题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书房这个空间。所以呢，在书房里面又有两位特别特别擅长艺术教育方面的老师会来跟我们聊一聊，哎，怎么样让孩子可以启蒙一下，让他们也能够爱上学习，尤其是学习艺术方面的这样一些潜力。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是来自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还有一位也是傅老师，这今天有点乱。还有一位是我们一同六艺的艺术总监傅慧熙老师。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哎，还好你俩的音色有一点点区别，我们还是 不是一点点，但是很多， 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两个傅老师。今天呢很有意思，其实傅奇老师带我们的另外一位傅老师来，也是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艺术的种类是要把它区分开来又要融合在一块儿的一个概念。 对的，对的。 我们今天大概会跟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对，我们今天可能想要去聊的一个话题是从音乐的角度看艺术。因为我们最近正好在跟今日美术馆合作一个项目，他们最近在那边展出的一个展是这个披头士，就甲壳虫乐队的这样一个影像的照片集的这么一个展览。那么就说在当代艺术馆里面去做一个跟音乐人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说不是简单的看到的一个只是时间上的记录，而是说从他们的音乐节点，或者说从这些音乐人背后的故事，看他们的创作的作品，再去看记录他们影像的这些艺术人，那么他们是怎样去看待这些音乐人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我跟傅老师我们两个人结缘，当然一个是因为我一直都很仰慕他的艺术才华，那我们俩也都姓傅，还都是一天生的，对，所以就是说某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那么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说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的点，也是说他从艺术的角度看音乐，我从音乐的角度看艺术，我们俩在去做一些共同的课题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希望去做一个很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当然我们俩也经常有冲突， 但是在冲突之内又找到一些和谐的点、 嗯、 那么也是今天到最后我们想要去说的，从音乐的角度看艺术，从艺术角度看音乐，究竟怎么样最终达成这样的一个通感通识的教育。 对，通感通识教育， 对对， 这个也是很多家长包括我们去看一些画展看一些展览有时候会纳闷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会有一些新媒体介入，那他会把这个影像哎，加入到画儿， 光电， 哎，对，然后他把原来可能很平面的一个东西变得立体起来， 对对对， 啊，那这个时候我要调动的是我其他的 感官上的认知， 对 对, 对 他的认知， 对对， 这个有一点点像傅慧欣，因为主要是还是绘画呀这一个方面的艺术， 对对对， 然后呢，傅习老师主要是音乐这个方面的艺术，那今天我们要从哎这两个角度。互看一下对方，然后也告诉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去带孩子，也许是看一个画展，刚才提到的影像展也好，画展也好，像美术馆这样子的，在现场还会由傅琪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哎音乐方面的加深我们对这个展览的理解，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融合、 嗯、 今天我们会把这个融合的形式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推荐一下，去看这样的展览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儿着手跟孩子一起来看， 或者甚至是说看音乐会和看展的时候家长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状态？我们俩经常因为这事儿吵啊。 好的，这也是很多家长很苦恼的地方， 对对对， 不止你俩吵，很多家长也是，我陪着看不就好了，对吧？我应该是什么状态呢？他们其实是很困惑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微博上面依然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依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帖下方留言，看清楚是写了周一书房板块的这一条微博下方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其实说到艺术，我觉得大家对艺术的理解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们有一位就是中医的听众啊，他说艺术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是一种艺术 啊。是的呀， 比如说这个，但你别试啊，他后面那个是很独特的艺术，肩关节脱位的复位。他说如果我把我的患者治好了，我觉得那就是行为艺术。你看他对 他 自己的工作 的 理解非常，但是在他说之前我很难把肩关节脱位的复位和艺术，对不对？你看他的， 但是你会形容说 很好， 哇塞，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当你突然在那一瞬间，可能从你看从我们就是学音乐艺术的人角度说，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来了，对吧？我可能已经就是有这种，我经常会问孩子，哎，你看到这个状态，你现在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哪一首音乐？就是说你前一秒钟可能还拖着半个肩膀就是不行不行的，然后上一秒钟看到这个医生有就是混合了这种紧张害怕然后期待心，就是说让下一秒就能把我恢复，或者说还是我会这样子痛苦下去，他是那个神医吗？然后这个人可能会拍拍肩膀跟你说放松啊放松啊，甚至骗你说你看看别的地方，然后咔的那一下子就给你回来了。回来之后你会觉得说哇塞怎么会这么奇妙，对不对？ 傅老师你想到了哪首歌来？就这个、 我吗？ 肩关节脱位复位，对， 我吗？就是大概是四季里面的冬嘛，我不是想跟你说嘛，就是刚还在寒风凛凛之中，突然就迎春了呢。 这，对这个，对， 为什么我只想到一首《凉凉》？ 就是脱位那个地方有点凉， 就是凉，有点凉凉凉。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有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些启发，因为我们今天会把艺术这两个字先拎出来给他们看到。啊，说我们今天要讲艺术，然后不同的角度看艺术。但你看，当他们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联想。 哎，没有，真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对我来说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哎，我周六的时候去拜访一个朋友，他给别人扎针灸，然后那个妈妈带着了孩子过来的，然后他孩子正好也在学钢琴，就跟我在那儿聊天。后来结果他妈就是满身已经被扎上了各种的针，然后他就说：“孩子，你过来安慰一下妈妈。”然后我就逗他，我说：“宝贝儿，你看你妈现在这个就是满身都是针的这个状态，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曲目哈，感觉你学钢琴，他就在那嘻嘻嘻嘻的笑，然后他妈说你想不出来吗？我心里在想，动物组曲。然后那个，但是我就觉得是说，他妈一下就觉得是说啊，原来我忽略了许多事情，就是很多细节都是可以我去 引导他和让他去思考的东西，甚至就是玩乐之间。因为他在前一秒钟跟我说的是说，哎，我确实是很忙碌，然后对孩子很有的时候很急躁很暴躁。后来我说，其实你送他上学虽然也很紧张，但是在红绿灯的就是红灯的时候或堵车的时候，你们依旧可以两个人一起挑一个人，看他的神色，看他的状态，然后就是说选一首他喜欢听的曲子，到下一个红绿灯我们再去挑一个人，甚至是说看一看路边选一棵树，对吧，看一看叶子，这是傅老师 CC 老师他经常在说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找一种借口，是说我的社会压力已经很大，传达给孩子的有时候也不多，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去化解，他还是有方法的。 刚才说到暴躁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里面讲过， 急躁暴躁。 这个呢，其实很多的家长他不是主观的， 当然不是， 他是真的控制不住他自己，我就不用那个其他的语音来跟你们说这句话了，真的是控制不住，就他有时候也会想说，我得耐心一点，我得温柔一点，但是到怎么就不会呢？怎么就想不出来呢？这个时候， 他应该最近也是看着那个画的时候，就是，哎呦，这不像啊，这不像画的，怎么不像的？为什么画不出来？在外面学那么长时间，在家里边怎么什么都不画啊？是吧？ 对，那家长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家长应该多一些给孩子鼓励，他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孩子的画。比如说这块孩子画的这个可能画的是一个物体，那么他应该不是一上来就说像不像，他应该问问，就是你当初这么画他是为了什么要这样画，然后或者是说跟他聊一聊你这次画的画又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新材料。就我觉得家长应该换一种思维去看待孩子的作品啊，这样其实对孩子也比较有自信，他可能在下一次的时候，他可能也刚接触这个东西，没有说那么快的进入到艺术的这个状态，对吧？大家都要学习。那如果一开始你就说啊，你这个画的怎么那么不像啊，老用像不像来去定义他这个画，从来不问他为什么画这个之前他想到了什么或者他思考了什么，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哎，反正我画的也不像，我可能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了，然后他就不想做这件事情了。或者是他可能另外一种状态就是，以后我要努力去我要努力去画得很像，然后我就忘却了想象力这一块的东西， 为了追求那个很像， 对 这个结果， 为了去追求唱的歌音很准， 但是音不准画的又不像，这个真的很容易引起家长的。 但是你看我们周六的时候自己在 莫名的焦虑， 就是我们周六的时候在我们那边做了一个春天里的音乐会嘛，我上次跟你讲， 对，我们上一次三月份的时候 在讲，对这一次是真的有春天里的音乐会。那么这一次呢，就说我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让所有的小朋友去就是做几个组合，一个是说你们是同班同学的组合，一个是你们学校里的组合，一个是说你是我的学生或者其他音乐老师的学生的组合。那么其实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里面的这20多个孩子啊，基本上只跟我们学了3到4节课的这么一个课时，那多的可能也就是7、8节、8、9节这一种。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会很诧异这个孩子能表现成什么样子什么状态，但是出乎意料的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合作方式跟他们自己最后表达出来的方式真的是家长自己说啊很感动。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我们没有给家长搬椅子，让他们坐地上了，我们有瑜伽垫啊对，我们有瑜伽垫，让家长坐地上了。然后一开始家长进来就非常的诧异，说诶，我们坐哪儿啊，我们这是，我说你们今天都坐地上。后来结果他们就觉得说啊，坐地上，而且我特意说的是给孩子穿的非常的漂亮和就是小礼服的这么一个前提，但是我没有对家长提这个要求，我说今天呢希望你们坐在地上换一个角度看孩子的演出，不要再去想说这个孩子究竟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而是用一种仰望的心态，你们是观众的心态去看这个孩子究竟就是音乐有多少种你想象不到的可能性。最后就是家长们真是觉得很开心，甚至就是你看我们，因为你知道弦乐要是没学多长时间的话，它音呐真的是，我用了一个杀猪型的那个声音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 是真的可以想象，哇塞！但是就是说，一个大题和一个小题。然后我当时帮他们伴奏了一下这个豆豆龙哈，就是对，就是说家长感觉到的是说许多的 许多许多可能练习时候的这些痛苦，最终在几节课之内就展现了另外一种轻盈，这种轻盈带给内心的是一种充盈啊，他会觉得说，哦，原来我们家孩子在家杀猪一般的这个，对， 让我练习， 对，练习的时候，到最后事实上他站在舞台上那一刹那，然后穿着小礼服，哪怕依旧拉得比杀猪没有那么的远，但是他愉悦了，他愉悦，而且他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他尽一切的努力，然后配合着另外一个人，大体想办法配合小体，小体想办法配合大体，甚至两个人想努力地配合，说我这样一个弹钢琴的老师，然后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对方，然后看一看我，人就，所以我就说这个有节奏的地方就有智慧的原因，就是孩子会在那一刹那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从很多不一样的角度看自己，看别人。嗯，那我觉得就是说家长在这个时候应该想一想说，这一刹那究竟和你在家里急躁和暴躁的那一刹那中间的交接点是什么。 这一刹那刚才说了让家长们坐在地上啊，坐在垫子上，然后就来一个仰望的视角，首先是这个角度不同了。 对，因为你正常你成年人你是他们的爸妈，然后你又个子真的比人家高，对吧，你走到哪儿说人家啊，你这画怎么画的不像啊，你这歌怎么唱的不准的时候，你老有权威性了。你 是，而且这个压力总是自上而下的，孩子们感受到的这个总是压力， 因为他真的爱你。就跟咱们长大了也是一样的，你说你对你无关的人，你无关痛痒的，我们老是说越长大越知道，就是说跟无关痛痒的人不去在乎他们，对吧，但是你越长大你对你爱的人越珍惜，对吗，啊，对，小的时候更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也很，孩子们也很在意爸爸妈妈，就有时候孩子不是真心的说，他知道他拉的不好听，但是他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没有，他就觉得这是一练习的过程，因为他从老师那儿得到的是 这 是一个练习 的 过程。 但是如果这个正常的过程家长不能够很正常的度过，你很焦虑完了，孩子就说，哦，那我不行，他首先会反馈说我不行，我做不到，我那接下来就是厌恶。 他们画画时候也是，是吧，就其实是小孩可能今天不是像大家说的说小朋友回家不想画，可能他今天学个东西也挺兴奋的，是吧，但是回家可能拿个什么东西一画就家长， 对，家长就会说，哎，你这画的什么呀，你这个 你为什么要在这儿画， 对，你这画的怎么那么不像啊，他就会说这种话，小孩一听就回家就不想拿笔了。因为我遇到过，就是有的学生，就是那个家长会问我为什么说，他在别的地方学了很久，但是回家了以后，然后就什么也画不出来。我说可能他会更喜欢那个氛围吧。我说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换一种角度跟他去沟通，可能会增加他很多信心，然后他可能会在家就会更自由的去创作一些东西。 哎，说到这个自由，我是真的要在节目里面表扬，我真心的观察过我身边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去他们家做客，就是周末，其实孩子已经上完课，就是这种培训班或者怎么样，就自己在家，然后因为大人之间要讲话嘛，小朋友就自己在那儿捣鼓自己的事儿，然后就过了一会儿，他也没有影响他的女儿，大概5岁6岁的样子，没有影响他画画，但是他就很悄悄跟我说，他就特别喜欢画，就随便逮着一什么纸就开始画，然后我就看到他就用一个纸的背面，你知道那个背面都写了字儿，他在那个字儿的上面有一点小缝隙，他画了个什么呢，就很简笔的几笔，然后等那小孩已经走远了去干别的事情了，他妈妈悄悄地拿起那张纸给我看，他说你看有没有很可爱，这是狗拉雪橇，但是就几笔，就是他有那个雪橇的那个敲啊那一下，然后呢前面你说就是那完全就是妈妈想象出来的，他告诉我，我再仔细看，哦，真的就是那个，哎，雪橇那个形儿也有，但是他就很抽象啊，他就是几笔勾勒出来，但他那个时候你看，如果说搁在一个像刚才傅慧希老师说的，如果搁在一个说你怎么在这儿画，你怎么把这张纸的啊那弄成这样，那完了小孩咔一下吓回去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作品，这个狗拉雪橇就不会存在了。 我前阵子在微博上看见一个东西，我觉得挺感动的，就是一个外国的小朋友，他在自己家的白墙上拿彩笔画了一个那个小房子，然后他爸爸就是没有去说他，而是在上面框了一个框，并且在旁边粘了一个我们在艺术馆能看到的那个作者是谁，然后画于几几几几年，然后那就成一个作品的那个状

平米吧。如果10万块拎包入住，还值得开心下。 8万全包圆，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哪儿找全包圆？ 400-606-8866，400-606-8866，省钱省心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呢，我们的片花当中也跟大家提示了，每周我们都会有乐享生活的专属福利送不停。那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的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一的固定单元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书房这个空间。我们要跟一同六一的创始人傅奇老师，还有艺术总监傅慧熙 Cici 老师啊，这个比较好分辨， 请分开。 Cici 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艺术的共通性和我们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看艺术。有朋友说听了上半场我才明白，原来今天是小屁孩的专场，那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先撤了。不，你先别撤好不好？你不会已经撤了吧？你先别撤，因为我刚才正想说，你给我们留的一个言啊，我刚才给 Cici 老师说这个，很有共通性，跟 Cici 老师创作的时候很有共通性，所以我们不单单说看艺术的角度是鼓励家长去看小屁孩的，他们理解的艺术的角度，还有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大人理解艺术的角度也很需要再去开发一下，去共通一下，好不好？不要走，我在极力的挽留你。微博可以继续的跟我们互动，也可以聊一聊大家去看待艺术的这个角度和有时候你们生活当中捕捉到的一些细节。 对， 刚才我跟两位傅老师就聊了一下我们捕捉的生活当中的细节， 对对对， 需要艺术的地方在哪里，待会儿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写了周一书房板块的这一条微博。好了，来说这个差不多可能快走的这位啊，因为他说艺术的共通性，如果从绘画和音乐两个角度来说，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共通性，你知道吗？他说从我自身来讲，在我画画的时候呢，我就不希望身边有什么音乐，任何的杂音都会影响到我的思路，然后每一幅画成品的时候都是独立灵魂的。Cici 老师，这个独立灵魂 哎，他不能有任何的声音去创作，他觉得那都是杂音。这个，所以他就说我有点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要说的，哎，艺术和音乐的这个共通性的概念。 对， 从某一个方面讲，其实艺术和音乐其实都是主观和客观两个是共同的。像他这种，我觉得很有可能啊，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创作的方式和习惯都不一样。比如说拿我举例子，我装修都没事儿，我就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会把音乐或者是一些杂音当成一种另外一种感官。就是在我创作的时候，我听见他们的时候，我可能会想象到比如说是个鸟声，我可能会想象到这个鸟声如果在我的画作里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它能不能给我带来更新的这个创作灵感。然后装修声呢，我就会去天马行空的想，我说他们家在装修哪一块儿，或者说他在装这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跟他的妻子吵架或者跟他的家人争论，然后慢慢的我就把那个装修的声音当成一种节奏感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很有趣，我都会把这些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创作可能在中途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新的灵感，没有说一定是我现在想好了我去创作然后达到一个目的性。我觉得它都是会有改变的， 过程当中都会再去添加一些新的想法。 对， 我们突然涌进来。 对，我们两个人就是经常会做那个音乐跟艺术的通课。 对， 通课的点就是说他先把这些作为他刚才说这个客观性的这个就是教材里面教科书里面出现的这些线条所表达的人的这些情绪，那么教给大家。我呢可能会把这些我们知道大调啊小调啊这些带给别人的音色呀，或者说一般你能感受到的这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节奏节拍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音乐的术语也会告诉大家。但是当我们任意的选择音乐播放出来的时候，那么你要根据刚才我们他讲跟线条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点线面有关系的东西的时候，跟我讲的你现在听到音乐体会到的这些都是无歌词的这些音乐带给你的情绪上的东西，一起放在你的这个作品里。那么有意思的是说，像他说的，我们放的音乐不是一首而是多首，跳跃性的，那么孩子就会在他的要求就是说音乐不停你们创作不停。那么我的要求其实就是说，那么你们一会儿结束的时候要把这一幅作品的故事讲给我听，你们经历了怎样的情绪波动。那么他的那个纸和颜料都是可以叠加再往上画的。那么我这方面帮他们挑的都是风格不同的，甚至情绪起伏比较大的曲子。那么就是在我教声乐的时候，也会发现很多小朋友他或者说成年人甚至都是，你跟他说讲情感的东西的时候，他自己也很难表达出来，他就是有这样性格的人，或者是说他内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活动，但是他就是说不出来。那么我就会让他先画下来。因为你教别人的时候，你更多输出的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意识，你说这个作品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们就这么唱对吧，你感受一下这么唱是不是好一些， 是经过了傅老师自己的一个理解。 对的，但是呢就是说我更愿意的是说，你如果画出来的那一刹那你就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有一首歌叫天堂之门，那么天堂之门我当时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就都是这种女性的想法。那么这个男孩子他很有意思的，他画着天堂之门啊，这门啊跟那个天宫的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那门似的啊，就非常威武的一个大门哈。但是呢因为歌词里边有一个苹果树啊，他在这个门的两边画了两个非常漂亮的苹果树，但是在这个门和树的下面有非常多的云彩。你就可以看出，但是后来也印证了，事实上这个男孩就是一个外表非常刚强但是内心非常柔软的小朋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可能女孩子你去想，你绝对不会去画一个孙悟空一样的门对吧，天堂之门嘛对吧，你甚至说不定还画上个小翅膀小天使什么一类的对吧。那么他的苹果树跟别人的苹果树也不大一样，所以说他在他唱这一句天堂之门到下一句我在苹果树之旁边的时候，他的苹果树就是那样的一种苹果树，他的语气他的情感他的音调他的声线就都会变得不一样。 对，这个 下面带了七彩云彩的这个， 就是小棉花圆云朵，云朵小小小棉花朵的那种小云彩，就你觉得跟他画画那个非常威武的那个大门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他还是觉得天堂应该是一个很柔和的地方，但是他有一扇非常不可被侵犯的大门存在，然后有结满了果实的苹果树守在这个大门的两边。你看是不是非常有意思？ 而且他画完了这样一幅画之后，再回头让他去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知道， 就是那个 他就知道 概念了。 对 啊，这个是共通性。但真的说回到我们这位朋友，他说自己创作的时候觉得哎有一个独立灵魂在。 哦，很多很多艺术家都这样， 哎，不想要去干扰。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这是你自己的习惯，说明你对于自己接下来要创作的这个东西已经非常的， 不 这个 就说明他的世界足够的丰富。 对 很自信的一个状态创作的。哎，但是也有朋友说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理解的这个共通性，是应该以前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朋友，他说以前在学校看央美的画展，就喜欢戴上耳机听莫扎特的古典音乐，然后漫步在满是画的长廊里面。 来吧，央美的同学，来，你学妹学姐都说不定，学兄师兄师弟都不可能， 对 你们学校风格， 都是听莫扎特吗？ 我是什么都听，但是其实我可能也比较偏爱古典一些，所以我很能理解，就是它可能波动性情感上面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想象力。其实有时候我在讲，你当你去看一幅作品的时候，你怎么能跟这个作品达成一种互动？其实很多人老说你是怎么去看懂这幅画的？我觉得看懂就是当你看见这幅画，你自己的心跳，哪怕是心跳加快了，我觉得你就已经跟这个作品达成了一种共识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作品是反而有一点主观的这种。 哎，看到心跳加快，这个真的是已经是很主观的一个理解了。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就是，我是觉得音乐会的话哈，那么你我老说学音乐哈，那你综合去看这个东西，你要了解这个作家当时的背景历史，因为在我们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会遇到很多事情，是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唱些什么。尤其在古典乐里面更是这个样子，它很多的歌剧里面的这些内容，然后跟当时的社会的这种就是环境政治因素，然后人文有非常多的关系。如果你不去知道的话，你跟这个就他说的这个沟通啊，你是沟通不出来的。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音乐会更希望就是什么，我们去做导赏课，对吧？我们先把这个导赏做完之后，我们带着孩子再去听，你这时候听的时候啊，你再去听说技法也好技巧也好，这些东西你可以通过很多种媒介得到。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授课老师啊不给你把前提的这些东西做好，你可能到那儿就是看一看听一听了好东西，然后你转身就走了。那么我们俩有时候在这边让有区别的是说，哎，我说那个我们因为有导赏课，最近天气好了，你看你要不要带着孩子也去看个美术展，他就说他思考了很久，他回来跟我说，其实这事儿我觉得我不行，我不能干这个事儿，我就是要一定要让家长去看这个展，我推荐的展都是要让家长带着孩子去的，我不能去。来你说说来， 就为什么要家长带着孩子去你还不能去？ 是这样啊，就有的时候因为我会经常的听到家长会跟我讲说，那个 CC 老师这个孩子画的东西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应该去理解这个，我又不是干这个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沟通啊。我说那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方式，就是你带他去看艺术展览。我把这个当成一个沟通方式。家长会说，哎，为什么不老师带着去看？我会讲，就是其实看艺术展不是说我一定要什么叫看懂他。你说小孩子如果我给他讲一些专业的东西他也不会理解。其实带孩子去看展览最重要的是当他看到这个展览的时候，他会不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他会不会跟你提一些新的问题。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家长也不懂的时候，他能不能跟孩子一起沟通出一些新的问题。我是希望他们再去看完这个展览有一些新的共识的时候，哎，带回来再来问我，这样我会觉得更有意思。 我要是去我带着他，我讲的不可能有展览馆里的人讲的更加的专业。但是有一点是客观的，就是当我们要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还是要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看的是什么展览。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个背景还是有必要的。但是针对于每一个作品，我希望的是家长可以跟孩子之间产生更多新的火花，然后带着这些新的火花再回来找老师。这样可能会更有创作的一些激情。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 CC 老师是不想要他的这个 主观的 很主观 对去影响别人。 而且因为你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艺术的学习。 对。 这个时候他学习就像傅老师说，我就很知道这个历史。我就可以跟你讲很多。但是家长在不知道和他是完全一个自我感官的情况下，可以跟孩子也在一个零基础上，你们俩先沟通试试看， 讨论， 这是不同的视角啊，这好啊，还有朋友也说，这个刚才上半段给我们说，就是扎针的那位朋友也补充了一下，他说以前不是觉得这。就是脱要复位啊，这个事儿是很艺术的一件事儿。他说其实扎针这件事儿也很艺术。 很艺术的。 他说针是会动的，就是很像在跳动。 对。 针是跳动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扎进去这个穴位啊，然后它这个脉络经脉它本来也是。 可能会抽搐。 它也本来会动啊。他说这也很有艺术感啊，说的对。 就是很有艺术感。 我建议这个医生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拍成一段影像的那种微剧，对，微剧的影像，你就很艺术了。 就是把那个针在不同的患者身上， 然后配合上音乐，觉得可有意思。 或者是一个无声的，放在一个小黑屋里。 好吧，然后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弹钢琴的事儿，说孩子那从小是弹小钢琴，还是说一上来就是弹大钢琴？ 哎呦，这孩子多小呀，这是个问题啊。 那一般到多小的时候就可以？ 我之前其实就讲过这个问题啊，我就是说过，就是为什么要学钢琴？我曾经说过，一个是因为钢琴是所有乐器里面，就是说第一个能够是说在你手有抓力的时候啊，能什么叫抓力？可以握笔，可以拉拉锁，可以系扣子，可以自己吃饭，手有抓力的时候就能学的乐器啊。那么第二呢，其实就是说，它有绝对音准，这个对耳音非常好，这个我当时说过啊。那么满足这个就是抓力的条件之后，那么我当然希望他上来就是一个正经钢琴了，对不对啊？那么小钢琴这个点是说电子琴、电钢琴不足这个键盘的这个数量的琴吗？如果要是说已经决定学钢琴的话，那么当然是要买一个。还是说他在说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的卧式和立式的区别，对吧？那么应该是购买一个这个正常尺寸和比例和琴键数的钢琴的。 好，这是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建议了。然后也有这个天天1901也给我了一个建议啊，他说你在播音的时候要注意一下用词，因为孩子听了会模仿，比如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什么孩儿啊， 这个 对，就是那你们家孩子模仿能力确实很强。好，以后我会注意的。他觉得这样说自己就是没有喜感吧， 不是我们说的，是观众听众。 因为我们是把听众的一个留言念出来了，所以这个好，既然小朋友原来在小朋友的心里，你看这也是一个角度问题，可能这位家长他会觉得在小朋友的心里不觉得小某孩儿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说法，但是在我们大人心里，我们觉得是一个很萌很有意思的说法，这是不同，这是也是看待同一个词语不同角度的问题。谢谢你的建议，1901，好，然后还有朋友说，他们家小朋友就是喜欢在白墙上面画画，然后呢，孩儿他爸就揍过。以后就不画了，以后就不爱画了，怎么办？谢谢老师，这个揍完了以后的事儿， 我觉得揍之前的那个道理要讲清楚。就是我为什么就是包括 我为什么要揍你？ 不是，就是我们上课时候一直在说这个平等的观念，平等的观念，沟通的观念，沟通的观念。孩子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里，他每一天接受到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你觉得他不懂的时候，事实上他懵懵懂懂的已经懂了啊。那么你也不要指望着他完全